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一位作曲家，其实他是很有来头的，他就是约瑟夫·苏克，他是捷克非常伟大音乐家族的继承者。他的小提琴演奏、重奏、室内乐指挥，都是显示出了那种非凡的天才。就让我们开始吧，开始走进苏克的世界，聆听他的经典录音。刚才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圆舞曲，那他的演奏者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约瑟夫·苏克。约瑟夫·苏克他演奏高贵典雅，不但技艺非常精湛，而且他也是忠实的捍卫着作曲家他们音乐作品的灵魂。听苏克的音乐，你可以和那些世界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人物进行的是心灵的交流。其实在世界乐坛的音乐家当中，如果大家去百度一下的话，可以找到有两位约瑟夫·苏克，名字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是在一个声名显赫的音乐家族当中的成员，一个是老苏克，另外呢就是小苏克。1929年的8月出生在布拉格的约瑟夫·苏克是捷克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兼室内乐的指挥家。他的曾外祖父安东尼·德沃夏克 就是那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我们熟知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就是《紫禁大陆交响曲》，就是德沃夏克的不朽的名作。那他的祖父和他同名同姓，这一位约瑟夫·苏克是捷克著名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早年呢也是进入了布拉格音乐学院学习，师从德沃夏克。他非凡的音乐的才能不但受到了恩师的赏识，还赢得了德沃夏克女儿就是迪奥利的芳心，最终成为了德沃夏克的乘龙快婿。小约瑟夫·苏克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角，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来演奏的经典的小提琴的音乐。下面要听到的是约瑟兰的摇篮曲，来自于戈达尔。 永恒的魅力，今天就是苏克时间，这样的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小约瑟夫·苏克就是在有一个令人羡慕的优越的音乐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他不仅仅延续了家族的血脉，更是秉承了前辈对音乐的无比热爱和超乎常人的才华。他从小就师从捷克的著名小提琴家，据说呢，科切安他的老师公开承认这是他的最后一个学生，也就是冠冕弟子。就像祖父一样，小苏克以小提琴独奏大师的身份活跃于乐坛，有人称他是在国际级的音乐家中具核心地位的小提琴家，而他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演奏风格更是博得了很多评论家不约而同的赞叹。那今天我们领略的就是他的独特风格，还有他充满魅力的演奏。下面要听到的是熟悉的旋律，舒伯特《圣母颂》。 Thank you. 小约瑟夫·苏克他的演奏音色很华美，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有人形容他的琴声像蓝水晶那样的清澈明亮，而且又不失深邃。这样的音色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的是作品的旋律被演奏得那么优美流畅，如歌如诉，都是让倾听者为之动容的。下面要听到的霍夫曼的故事当中的船歌，这是来自于奥本巴赫最著名的一段旋律。不过呢，在歌剧里面是一个女生的二重唱，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的版本，演奏当然依然是今天的主角，就是约瑟夫·苏克。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会继续来聆听苏克演奏的小提琴音乐。我是王卓，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在每段关系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破碎的亲密更美丽，侥幸在珍惜，孤单没维系才默契，沉默像失血的禁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舍不得失落，没有谁会是唯一，说来离奇，不必可惜，都这样而已，没有人需要。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千岁吉祥，百盛送送送。2月9至14日，金选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味四合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风靡全世界的爱尔兰艺术瑰宝，源自康尼马拉山林的生命律动。2月17日至21日，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燃情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原汁原味的踢踏盛宴。凯尔特传说，别样的文化，开阔的土地，绚烂舞步，踏访纯粹的爱尔兰风情，悠扬的乐声，曼妙的氛围，传统乐器奏响纯正的爱尔兰之声。辞旧迎新，狗年贺岁，大年初二到初六，凯尔特传说震撼上演。The weather。 关注天气，目前本市正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请注意防风防高空坠物。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火。预计傍晚前后风力逐渐减弱。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5度。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邹静之编剧任明导演的《我爱桃花》近日与观众见面，该剧已经上演了10多年，累计演出200多场。时至今日，作品仍以独特的戏剧结构和极富创造力的舞台呈现被观众津津乐道，是小剧场领域的精品佳作。《我爱桃花》全剧由一个恋人间会错了意的误会起因，用寓言的形式演绎了一个戏中戏，现代的剧团排演古代的故事，穿越古今，引出一个亘古不变的情感话题。作品在语言上秉承了邹静之的诗画特点，优美的同时又极具思辨性。今明两天，昆曲《赵氏孤儿》将在保利剧院上演。元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名作，不同于南昆的吴侬软语，昆唱杂剧是昆曲剧目当中非常独特的一部分，具有古朴、悲壮、苍凉和激越的特点。而《赵氏孤儿》这个经典悲剧题材由北昆来表演也更为适合。 2月18号到21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话剧《成语魔方四》将亮相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舞台。该剧以叶公好龙、东施效颦、自相矛盾三个成语故事为基础，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向小观众们展现蕴含在这些成语故事当中的智慧，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美丽第二时段，我是王卓，欢迎你。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捷克的小提琴演奏家约瑟夫·苏克，德沃夏克他的外孙苏克，他的演绎是原汁原味的，而且呢他也说这可能是最佳的诠释了。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吧。 永恒的魅力，一起来分享的是约瑟夫·苏克他的演奏。苏克听他的演奏，觉得令人望尘莫及的是他那种脱俗的高贵，这是他演奏风格的核心，或者是说他的出身显赫。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那种高贵优雅的演奏气质究竟是怎么样得来的。对于小提琴演奏者来说，如果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不能够控制住激动的情绪，就会影响作品风格的表达。苏克在演奏当中从来不会陷入情绪化的困境，他用发自肺腑的情感向我们传递了作品所要展示的丰富的内涵，所以也有人说他的演奏是最尊重原著的。下面的这一段是来自于他的祖父德沃夏克《爱的眼睛》。他的音乐天赋其实是全方位的，他不仅仅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就在1974年的时候，他创建了由捷克最优秀的演奏家组成的苏克室内管弦乐团，他自己来亲自担任指挥。苏克在指挥上取得的成就就像他的演奏一样的卓越，无论是指挥巴洛克古典派作品还是20世纪的现代作品，他都能将室内乐多彩的音色和谐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当今国际乐坛提到室内乐，可能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苏克室内管弦乐团。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就是苏克来指挥的苏克室内管弦乐团他们演奏的经典之作。当然了，担任小提琴的就是约瑟夫·苏克。继续来分享吧，克莱斯勒《爱的忧伤》。 约瑟夫·苏克，他来演奏的小提琴就是今天特别为大家送出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乡村小夜曲》，这在我们节目里是非常难得听到的，因为他的作曲者就是约瑟夫·苏克，但是不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这位小提琴家，他同样也是捷克的作曲家、小提琴、中提琴演奏家。那他呢，就是德沃夏克的学生、女婿，也是今天所听到的演奏家苏克他的祖父。这首曲子其实很受捷克人的喜欢，本来是一首钢琴曲的，在1897年的时候，维索加就是德沃夏克度假的村子，乡间的美景、淳朴的民风孕育出了这首质朴可爱的作品。他的作曲者别忘了就是今天这位演奏者他的祖父老约瑟夫·苏克。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今天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